安宗松开了手，反抱住他的脖子。他一怔，安宗没有放开自己的双手，由被动化为主动，这是他们活着回来后第一次如此亲密的亲吻。过去的回忆随着亲吻像是放映机一样划过大脑，那些因为诅咒而死去的人们，有些是无辜的，有些是咎由自取的，而更多的是无奈的。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再守着大禹和黄河留下的秘密，一切都随着那股旋风化为灰烬，而安宗的一部分也留在了那里被毁灭了。他有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些冤魂悲苦的哀叹，冯一人千年不化的幽怨，周文王对于极致的执念，猛击对爱对恨的疯狂，仿佛这一切依然在那座大山之中，那座被人称为佛前最高逝者的大山之中。白毅松开他的嘴唇，摸了摸他的嘴唇说， 有机会回去找找那位大爷吧，他的儿子是我们的好兄弟。 他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同伴。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心情复杂的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。白毅摸了摸他的头发说， 别想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做的比我当初要好很多很多，即使现在也是。 安宗沉默了下来，这样的勇敢是用多少人的命换来的。 大禹一统天下没有错，冯一人只是想要世世代代的在黄河源头生活下去，没有错。周文王想要完成周易没有错，孟姬想要救出自己丈夫也没有错，那到底是谁错了？而最后这些都会消失，大禹消失了，冯一人消失了，周文王消失了，孟姬也消失了。 因为这并不是对与错的问题，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事，这一秒的决定也许是正确的，而下一秒很可能就会后悔。就像我，如果我早一些对你说出实情，也许能够避免很多事情，可我没有那么做，后悔并不能带给我任何的救赎。 安宗没有再说什么，不想要再给他增加精神负担，他知道白毅的自责其实比他更深，只是他是那种把什么事都压在心底的人，唯一的感情的透露只是眼睛而已。在他的眼里有着深刻的悲伤和悔恨，这一点安宗比谁都要清楚。白毅摘下眼镜，抬头看着天空对他说， 回去吧，要起风了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裹紧衣服一同与他往回走。此时风已经悄悄变得寒冷了，他抬起头，天空依旧，夕阳无限，仿佛听到在远方又传来熟悉的歌谣，那首唱着黄河的歌谣，唱了千年依然如此动人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只要黄河依然在流淌，冯一人就不曾消失，因为他们早就融入了这滔滔的天河之中，任凭谁都无法分离，不曾磨灭。第二天，六子把安宗从睡梦中吵醒，安宗揉着眼睛问他怎么了，六子搔着头发欲言又止地站在他边上。安宗掀开被子套上外套看着他问道， 什么事儿啊，又被护士忽悠了？ 白衣走了。 安宗怔了一下，继续扣衣服的纽扣，但是怎么都扣不上去。他平静地问道， 什么时候走的？ 不知道，护士说他五点多就离开了，然后他给你留了一封信。 信呢？ 六子把一枚信封递给他，安宗拆开来一看，果然是白毅的字迹。他呼了一口气，把他看了下来。 安宗，我走了，我要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，是我的懦弱导致了很多事情的发生。一开始也许我有能力避免，但是我选择了隐瞒， 而你一直都那么坚强，一路走了下来从来没想过要逃避。所以我也要去面对自己，至少我要去探究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，去做一件我几年前就应该做的事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我要坚持做下去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把这些日子的事情都从头到底地整理了一遍。我知道我所存在的记忆应该就是庚辰的，但是我的记忆与你不一样，我清楚地记得所有一切的内容，就是唯独没有庚辰自身的记忆。但是在这个人的记忆中，川后有着几乎等同于生命的意义。很可能他出于对川后和他族人的愧疚，抹杀了自己的存在，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是自杀而亡的。我准备回到淮水，回到当年我出事故的地方，也许可以查到一些关于我记忆的线索。我想要知道那个影响我一生、改变我所有个性和人格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，他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我作为记忆的托付。这些都是我困惑的地方，我想要得到解答。我想要知道他那一份极端的悲哀到底是什么，他又在害怕着什么。而最主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。我想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死还是活，我们真的没有灵魂了吗？而这一切本来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承受的。我还记得当初你问我到底是谁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迷茫的恐惧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。我怕我说出来你会把我当成怪物，和我的家人一样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会离开家乡。那个时候我去河南的桐柏县附近做考察，需要渡河，然后发生了事故，船上的所有人都遇难了，也包括我。我那时的记忆十分混乱，甚至有些地方是空白。最后我的记忆和人格仿佛重新组合了一样。我的家人都以为我死了，就在他们为我布置灵堂开追悼会的时候，我居然完好无损地回来了，又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他们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。要知道，我掉入河底至少有几十天了，连公安局都认定了我的死亡。我那么一出现，首先就吓瘫了我有心脏病的大伯。他们表面上对我十分关心，但我看到他们在我房间里放了许多驱邪防止僵尸的符咒，甚至请了所谓的法师来给我做法。我当时觉得既荒唐又悲哀。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变得非常不正常，有时候仿佛有两个人在我脑子里相互交替着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，连我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活人，他们又怎么会呢？于是我来到月灵姐这里，她是我的远亲，她只知道我出了事故死里逃生而已，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样逃出来的。我抛弃了我过去的一切，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过着单一又普通的生活，放弃了一切过去接触过的事物。这段时间我的记忆得到了重新的组合，我不再是过去的白蚁，因为我放弃了过去的身份，以另一个人的身份活了下来。我觉得更加偏向庚辰的个性。随后我整个人几乎就成了庚辰的在世，而白蚁的人格已经被我遗忘得差不多了，直到你的到来。我感觉到你的身上有着庚辰十分在乎和熟悉的存在，仿佛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感觉你很眼熟，是我很早就认识的一个故人。其实我有过怀疑，怀疑你这似乎和我的生死之谜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并且我也偷偷调查过了你的身世，发现你又极其的普通，这让我十分困惑。但是事情也没那么简单，八苦鬼咒的发生，我发现了你许多奇怪的特点，接着介寿婆来找我，把大概的事情告诉了我。我这时候才估计到事情大概的来龙去脉，我脑子里有一种强烈的意识，这个意识一直牵引着让我带你进入河伯殿，一直牵引着我让你走到最后。我不得不参与介寿婆的计划，这是情势所逼，但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。我要让你活着进入河伯正殿， 一方面我十分矛盾，我知道我不能让你来，这非常危险。另一方面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个思维，他不停地告诉我，你必须要进入。我现在猜到，这可能就是庚辰最后的希望。他希望川后的后人能够来到河伯神殿，让他知道他的祖先是怎么样的存在，并且让他继承河图，完成他与川后的约定。现在，你和我一样了。虽然你从来没有怪我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那么相信着我，这让我更加难受。每次看到你因为恐惧而拼命催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内疚。我把自己最爱的人推到了这种田地，我开始怨恨这个庚辰的记忆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现在的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那个懦弱的白毅，还是那个极端的庚辰。现在我选择不再逃避，当我找到答案的时候就会回来找你。我希望到那个时候，我能回答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，回答一切你提出的问题，然后找到我们活下去的定义。相信我，我不会再让你恐惧。很抱歉，在最关键的时候我没有保护你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失约了，只要你愿意等我，那个时候我才是真正的白衣。 安宗看着床头柜，果然放在上面的嘎物不见了。他摸了摸脸，捂着嘴低声骂了一句， 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痴。 安宗放下信封，六子看着他的脸说， 怎么说，真的就那么走了？ 安宗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他抬头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发现今天的天空显得特别的渺远。他坐在病房的窗边，六子问了一大串的问题后，最后也累得问不下去了，便摇着头起身离开。安宗对着天空傻傻地望着，其实他现在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安宗还是川后，但却从来没有后悔来到河伯正殿。只是他无法去面对那些像牛角那样无辜的王者。此时他好像又回到了阿尼玛青山下，耳畔又响起了那些经文，他这才明白那些经文的含义。那是在悼念黄河边上那远逝的民族，那一个拥有无限智慧的冯夷。潮起潮落，古老的黄河，冯夷人依然存在在这条苍冥的大河之中。他心底里期盼着一种不可能会实现的心愿，默默地注视着天边飘着的云朵消失，不再言语，因为结局是不需要任何语言的。